提高新闻自由意识，尊重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。今天是5月3号，世界新闻自由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小娃娃龙船呐、啊，到啊江啊东啊，装上嘛一船韭菜，装一嘛一船葱，顺带那一船外国各种啊。哎呀喂子哟，顺带嘛一船外国各种啊。穿韭菜，装一嘛一串葱，顺带嘛一串外国各种啊！哎呀喂子哟，顺带嘛一串外国各种啊！一串韭菜，装一嘛一串葱，顺带嘛一串外国各种啊！哎呀喂子哟，顺带嘛一串外国各种啊！

说坚强。 风尘，敞开新的世界，记忆的闸门，一幅幅一帧帧，不能忘却的画卷，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